红黛加那崩碎的一片犹如蝴蝶般在风中乱舞着，他的大招以些千钧之势砸下，卢汉文的流云就地一个翻滚，倒是避过了这砸的一拳，但红黛加那没有因为砸空他而停下，这一拳直接是砸到了地上。轰一声巨响，像是打雷一般，所有赤云道场这一带的玩家此时的屏幕都是一跳，这是他们的角色所感受到的震动。但是就在红黛加那挥拳砸向为中心的方圆30个身位格里，所有人屏幕跳动的幅度可是大不一样，这一刻他们都已经因为震动被弹成了浮空状态。 地动山摇，出大招了， BOSS 已经红血了吗？这么快？ 兰西阁这边，蓝河感觉到这震动后立即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十分惊诧。BOSS 从被杀到现在其实还没过去太久，虽然55级的野兔 BOSS 被越级压制，杀起来比较快，但是也不至于快到这个程度。就在他还惊诧的功夫，他视角所指的方向无数巨石碎石浮起在半空中，当中一起浮起的还有没来得及跳出这大招范围的玩家们。但地动山摇这大招可没有就此结束，红黛加那又是一声吼叫，挥舞着双劈突然一旋身子，顿时这方圆30个身位格的范围气流转动起来，以它为中心成了一个漩涡，而卷在当中的石块啊、泥土啊、玩家角色啊，全都朝着漩涡中心盘旋而去，谁也无力抗拒。随后红黛加那再次高举起双掌，突然一挥，齐拍向地面，一声轰然巨响，那气流漩涡中的石块瞬间就已经崩碎成了粉末，而当中卷飞着的玩家角色呢，也在这一刻全都不存在了。55级的野兔 BOSS 即使和玩家等级差着15级，暴走的大招却也足够制造秒杀了。这个55级时期号称荣耀第一 BOSS 的红黛加那暴走大招之后，方圆30个身位格满地创伤，无一活口，曾经是，现在也是。霸气雄图原本已经构架成型的杀 BOSS 阵势，因为大量被秒杀以及各方面躲避的缘故，早已经乱作一团了。而红黛加那的仇恨呢，从他暴走大招结束后大步冲向的方向来看，还在兰西阁身上。蓝河也不肯随便放过这样的机会，匆忙指挥骑士上前去接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着流云的身影。 没有， 蓝河左看右看也没找到，去了条消息后却收到卢汉文泪流满面的回复， 挂了。 大招吗？ 蓝河叹气，遇到这大招那实在是高手也难逃。 被野丘算计了， 卢汉文说。 怎么？ 蓝河听后就是一惊。 BOSS 的暴走是被我触发的， 卢汉文说。 难怪了， 蓝河一直混工会的，又是俱乐部工会的核心高手，对各种副本野兔 BOSS 之类的都很了解。红黛加那这么有名的 BOSS 触发暴走的条件是什么，他记得相当清楚。这个 BOSS 不是秀个人输出的时候，因为暴走条件就是被过强的个人输出给激活的。剑客这样的近战职业，输出激活时那势必是距离红黛加那极近，这时想再脱身确实很难想象。 放心吧，你不会白死的，这能激活 BOSS 暴走价值很大， 蓝河说。 霸气雄图的阵势都散了吧， 卢汉文说。 那是当然，不过除此以外，激活 BOSS 暴走是可以制造出大量仇恨的，这样我们的优势更加稳固，好好死撑一下的话，这个 BOSS 会被我们拿下。 蓝河很高兴，有两个大神坐镇呢，如果还能抢到 BOSS 那真是莫大的荣幸啊。不过这也是拜他们这边也有个高手所赐，职业级的果然非比寻常。 那就好， 听蓝河如此说道，卢汉文也是无比欣慰， 但紧跟着下一秒，卢汉文突然想起来一件事，跟着就给蓝河又发了一个泪流满面的表情。 怎么？ 蓝河纳闷。 我几乎 boss 暴走的时候不在咱们的团队里，我被叶秋叫到他们的队里去了，说是可以给我刷血。 卢汉文说道。 我靠，这个骗子！ 蓝河气个半死。激发暴走会产生的仇恨是相当庞大，不过 boss 暴走后出的大招威力极大，太难应付，玩家们避还来不及呢。实在少有抢 boss 时是会用到这手段来制造仇恨的。这叶秋倒好，骗了个他们兰西阁的人跑进他们那边的团队里，然后触发了暴走。事儿是他们干的，人是他们死的，最后得到仇恨的却不是他们。蓝河的视角开始转来转去，他有些无法冷静，真想立刻找到叶秋最近用的什么悟道君，给他狠狠地来上180节，这实在是太卑鄙了。蓝河这一口闷气出不来，但 boss 还是要抢啊。霸气雄图因为红带加纳暴走大招大乱，蓝西哥 boss 接过的倒是顺利，蓝河连忙指挥着将 boss 紧守在当间，结果霸气雄图还在整顿呢，野修率领的11人小队却是先过来添乱了。 冲冲冲，直接向 boss 冲，谁打 boss 我们杀谁。 战略方针不变，只不过这次冲得更为霸气一些。蓝西阁这边可没有张新觉这样的大神指挥，野修带队横冲直撞，没几下就把他们的阵势冲乱了。蓝河还想着狠捅悟道君180剑呢，结果现在人带着小队冲进他们阵中几个来回，就把他的阵势冲得七零八落了。霸气雄图那边的人手连忙整顿着，准备再来重抢 boss， 但是阻拦四公会的防线此时终于是彻底支撑不住了。岳子清、白皙景流、武进之带领着四公会的团队人马，这才是真正的投入到了争抢 boss 的战斗当中。 这边 叶修他们这边早在接应，招呼着大部分过来会合。这四会同盟的人突然潮水一般涌出来，声势着实有点吓人，不过张新杰却还是挺冷静，虽然情况已经超过他预感的状况，但他觉得叶秋他们并没有什么优势。 不要紧， boss 的仇恨现在主要在我们和蓝西阁那边，他们起步太晚，想夺走 boss 可是费一番手脚呢。 张新杰鼓舞了士气后重新带队过来冲抢，但是这一次却轮到叶秋以牙还牙了。调配人手不是一队二队的，直接岳云鹤舞两个工会横筑起了一道长城，死命就要抵着霸气雄图的人不让他们过来。 不要急，慢慢来，他们起步晚，我们稳扎稳打，他们最终只能是帮我们做输出而已。 张新杰指挥团队朝岳云鹤舞两家工会构筑的防线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动摇着他们的防御。相比之下，蓝西阁就更凄惨了。蓝河开始还在消息里和卢汉文说什么狠命的拖一拖来巩固圣果，结果叶修组起的精英小队往他们蓝西阁这边一投，简直就像核弹一般，没几下就把他们冲得七零八落了。伤亡倒是不算大，但就是被带乱了阵势，追着想灭之小队全团队都在被动，防止被动争取主动，叶修和张新杰在指挥都在努力做到的事儿，蓝河最终还是没能做好。混乱的阵势，一展天下和昭华两家工会的人马蜂拥一下，蓝西阁的玩家顿时个个都觉得特别孤立无援，横看竖看左看右看都是其他工会的人，自家的人像是死绝了一般。 boss 还在蓝西阁手上呢，但这两玩家工会的玩家齐冲过来劈头就乱打，精细小队横冲直撞的又从这里路过了一遭，直接就把几个骑士都清掉了。一展天下这边派出了骑士开始朝红带加纳下起了苦攻，这是来自叶修明确指示，点名了就要这个团队出人。毫无疑问， 这正是因为卢汉文的刘云在触发 BOSS 暴走时正是这团队的人员。 BOSS 仇恨即以个人为单位，同时也会以仇恨为单位的。刘云已挂，仇恨不会完全由团队继承，但就触发暴走制造出的仇恨，说一本万利一点也不过分。除这几家，现场其实还有轮回和林海这两家工会的。看到红带加纳暴走出大招，他们突然又起了来试着捞捞鱼的心思。结果在看到四工会强制冲入以后，两家又是悄没声息的当酱油党去了。 拳法家猛虎乱舞，朝前硬推，二队三队左边，四队五队右边，当心后背，有小心超尾，收缩，两点钟方向冲。 张新杰从容不迫地指挥着团队，步步为营，稳扎稳冲，最后真就冲破了障碍，重新回归了战场。张新杰看了一下时间，挺满意的。这点时间，野球他们不可能已经把 BOSS 抢过去了，或许反倒又是让兰西格掌握的 BOSS 仇恨刷低了不少，他们霸气雄图正好接一下手。谁想突破障碍后这一看，张新杰也忍不住一呆。 BOSS 是被叶秋他们的人给圈下的，这他不意外。让他意外的是，这 BOSS 的仇恨明显已经稳定在了他们的团队身上。作为后来者的四会同盟居然这么快就巩固了仇恨，这可是霸气雄图之前都没能做到的事儿啊。而他们现在要抢仇恨可能还要更难点，因为刚刚兰西格的小子触发了 BOSS 暴走，又抢到了大量的仇恨，他们从兰西格那儿那么快就拿走了仇恨，怎么可能？兰西格的人都死光了吗？ BOSS 暴走？等等，张新杰脑中突然一闪，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四工会能这么快接近仇恨，应该只有这一种可能，他们接手了暴走触发的大量仇恨。